智也无疆。欧宝士的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。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。 保温材料哪家版？做出不穿专业厂商版，跑去安置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立业京东顺发010-6726-211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会有1000个什么样的声音？看着你最动听的声音。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89.6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4595-185-0103。 变得软软的，阳光像刚切开的姜泥，甜眼，最好不过人间四月。那么晴朗的天儿，适合和过去搞个漂亮的别。四月，你好。 Come on.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你我的消息难得往日的缘分，默默地祝福，轻轻地问候，福到今朝中在我心中，你的温存到永久，和你相依，为你永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，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，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，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，风风雨艰辛去共存，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，不后悔。 我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内梁李国，常然带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 九九九 E， 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在机舱的作坊，离开你去。

其实我很烦恼，只是你

把心跳破碎裂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带走，夜潮水 山边的眼神。

傻瓜爱过你。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，美丽的相聚，谢谢你。 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怨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你搭乘那班机一起飞，飞过六环日线到另一边，没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。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空间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越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。心里变成感谢，你是否还会记得像弦月？等它慢慢地缺，慢慢圆，圆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想风，我们还很陌生，你 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，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，那么轻松。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曲一天充实的工作，一场酣畅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九。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时。 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

只能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黯然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。 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怕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想会和接受这安排， 忘记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，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说。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住悲哀，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告诉你重来，世界破碎，忍住悲哀，我以为是成全，却说你更不愉快。 我难过的是 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尽全力忘记我们 真心相爱， 别忘了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自你的内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话，0108237-4595，0850103-0708，在这里。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罗隐有一首怀念旧友的诗，清明日取江怀友，君与田苏寄旧友，我于交分一筹谋，人下尽是悲凉取水头。在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儿时的记忆，你还记得儿时的清明是怎样过的吗？ 张无帐房，佛

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内凉里固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在为你祈祷， 说好 秋天就 Metropolitan。 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竟是我孤单的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取出我养分全部直至死，愿可做你奶护你，我未理身神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，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让你严压一切。 整个兄弟小聚是幸福滋味，笑容与泪水，从把酒当歌，笑看红尘，我们举起杯。 今夜月儿美，放飞梦想难得机会，好久没有过拥抱的滋味，今夜我要痛痛快，看把兄弟这风儿飞，多累让失败化成灰，来吧兄弟们都举起手中的酒杯，好兄弟干一杯，我不醉不归。夜晚风吹，今宵多珍贵，兄弟相聚是幸福滋味，笑容与泪融的面对，